媚光很快也被拖进群来。这叶修、陈果都还没说什么呢，包子入侵已经站出来无比严肃地训话了。 嫂子，你给我听着啊，这次能让你加入这么高端的群，多亏了我向老大求情，你要珍惜机会，把握未来，不要给我丢人，知道吗？滚滚滚滚滚滚滚。 媚光在包子入侵之后飞快地跟出了七个字，体现他在这段时间里手速的进步。只恨这里是 QQ 群里发消息，包子入侵得一次性的就把消息发出来了，可想而知，这里如果是语音的话，媚光一定已经飞快地打断了包子入侵有七次之多。 看到这里是什么地方了吧？居然在这里撒野！ 包子入侵顿时勃然大怒。 别吵别吵， 叶修无奈只好出来讲话。 听到没有？不要吵。 包子入侵很认真地在附和。叶修和媚光显然都已经对包子入侵很是了解，知道这种地方向包子入侵陈述这个别吵，其实也是包括他在内是没有啥意义的，于是干脆也就不计较这问题。媚光也是看到了群的名称，发了个激动的表情问， 要成立战队吗？ 是啊，你有没有兴趣啊？ 我也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但你可以努力。 媚光正准备诚恳地说一定努力什么的，但跟着才发现这人模人样的一句话是出自包子入侵，回复顿时又变成了一个滚。 你最近练怎么样啊？有点进步。 包子入侵抢答。 多少级了？和我一样。我们这个战队会报名下赛季的职业挑战赛呢，也许有机会进入职业圈。 叶修说的正经，对于招揽而来的任何人，这一点显然是必须要说清楚的。 那必须的。 包子入侵说。 怎么样，有没有想过当职业选手啊？ 做梦都想。 包子入侵说。媚光终于被搅和的有些不确定了。 是在和我说话吗？ 是啊。 叶修也无奈了，不得不点名。 包子，你先别插话啊。 好吧。媚光，老大问话你自己答啊，怕什么？ 媚光发了一张可刷屏用的头撞墙的表情。 好了，回到之前吧，职业选手有兴趣吗？ 职业选手我也可以吗？ 媚光有些激动，又有些忐忑。虽然理论知识扎实，但是实战水平低短，媚光终归还是不敢自封为高手。 有决心的话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那让我试试吧。 媚光立即表态。 那可要加倍努力啊。 叶修说着，媚光之前的水准他早就领教过，而且因为媚光在某些方面确实有特别之处，所以对媚光也有过认真的观察。在操作方面，媚光完全没有像唐柔或是包子入侵这样早有基础的手速，基本是从头练起。不过这小子研究攻略的劲头来看，也是一个肯下苦功钻研的人，这样的钻研精神是叶修看好他的信心来源。他相信媚光虽然成长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但只要有一个方向，不要半途而废，肯定也能达到职业水准。至于在之后能取得多大的成就，那就也要看机遇和自身了。 好的好的，我一定努力。 媚光确认了这次的话是出自叶修这边后，连忙积极表态。 加油加油。 叶修发了个奋斗的表情。 哎，不行了，现在没有比赛可打，实在是让我焦躁的不行，我必须回游戏里去释放一下我的能量，我去了啊。 包子入侵发了个狂吼的表情后火速闪回了游戏。 你妈，真是烦死了。 媚光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安静吐槽的环境。 呵呵。 除了呵呵，叶修真的也不知说什么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事了？没有的话我也回去游戏了。 是不是留一些联系方式，方便以后有事联系啊？ 一直默默没怎么说话的陈果这时吭声了。陈果的 QQ 名也是竹烟侠，所以媚光一看立刻知道这是哪位。在第十区的星星公会，君莫笑去了神之领域后，经常就是一个角色为竹烟侠的小号在张罗事情，虽然不挂名，但实质上是星星公会的会长，拥有和会长几乎一样的权限，这一点身在公会的媚光是很清楚的。 应该的， 媚光一边说着一边报上联系的电话，一边又问 证件什么的是不是也需要啊，到时候报名的什么的。 职业挑战赛那是官方主办的正规活动，那肯定是要实名制的，媚光此时像是唯恐报名时会把他忘掉般的，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来个木已成舟。 报名还早呢，得到这赛季结束，不过你现在给来也行。 这媚光立刻麻利地报了身份证号之类的资料。媚光，真名罗吉，现年18岁，是 T 市某名牌大学数学系的2年级生。 名牌大学了不起啊，18就大二了。 陈国八卦之魂燃起来了。 哪里哪里。 媚光连忙谦虚。 数学系学得好吗？ 喂喂，人家可是名牌大学的，你明不明白？ 陈国说着。他是高中后就辍学开始打理网吧的。 身边这位更牛掰，从了解到的履历来推断，应该是初中毕业的年纪就为玩游戏离家出走了。陈果觉得以他们两个的情况，十分有必要对这样的名牌大学生表示一下钦佩。 好好学很有用， 叶修说。 你懂什么呀？ 陈果鄙视。 对于游戏而言，数学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学好一点肯定有帮助。 陈果无语了，感情这老兄还是从游戏角度出发才在这儿建议人好好学习的吗？如果不是一个对游戏而言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学科，这货不会鼓噪人家干脆放弃学业专业游戏吧？ 我知道， 美光说着。本就是数学专业的学生，显然更加了解这学科有多大的用途。 我这边还有些资料呢，你可以试着研究一下。 哦， 叶修随即小窗媚光给他传过去了一些资料。 这些是普通游戏区的，等你来了神之领域还有一些这边的。 叶修说着，他给媚光的正是魏琛对于技能书的研究成果。此时叶修进一步认识到媚光的身份，觉得这些东西交给媚光没准能有更多更新的发现。要知道魏琛那货不过是混混出身，退役这么多年估计也没可能自学成才，他的研究大多是凭经验凭直觉凭实验然后推导出来一个结论，像媚光这种有知识的家伙才是真的能解构出这当中所存在的各种因素和相互关联。就算他还只是个大学2年级的学生，但叶修深信魏琛同志的学历应该是停留在初中3年级，社会阅历或许能增长他的见闻丰富他的见识，但数学这么高精尖的技术显然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获得的。 啊，这个 媚光游戏了这么久哪里还会不知道技能书的价值，此时收到材料翻开看了几页后立刻大为震惊。 机密材料哦。 当然， 有时间的话来看看吧。 媚光答应着，似乎已经很有些迫不及待了。陈果对此确实有些迟疑，媚光毕竟只是结交于网络的一个朋友，目前双方说是要一起组战队，但说到底也就是个口头协议，没有什么真正的约束，而现在叶修已经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了对方。照陈果的想法而言， 这有些太冒失了。但看叶修对对方付出如此信任，他却也不好意思去说什么。毕竟东西都已经给人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还不如跟着叶修一起信任这个名牌大学的一流人才。 那个包子的情况你都知道吧？ 陈果这边把小手冰凉、媚光等人的资料都是整理到了一起，包子入侵这边之前却是没来得及说这些。 除了名字其他大概都知道吧？ 叶修说。像包子入侵这样的熟人，平时一起游戏聊天的过程中就已经有过一点一滴的了解。像媚光也是，年纪很轻，这点叶修早就知道。包子入侵这边电话倒是早有留过，至于他是干什么的，某次无意闲聊中有透露出来，据说是网吧里看场子的。这么说来的话，貌似和魏琛有相当的渊源，都是混混一类的嘛，不知道这两人凑一起会不会很有感觉。 包子的真名没有说过吗？ 陈国整理大家的资料，包子入侵的姓名却还是空的。 这个没说过，回头问一下就好了。 嗯，那现在的话，你、小唐、老魏，再加上小手冰凉、包子和媚光，已经六个人了。 六个人，这是一支战队的最低要求，也是正常比赛所需要的人数。不过联盟的规则在这方面并没有定死，人数不达标也不会直接被取消资格，人少也可以打，只是人少势必是要吃亏。比如五人的话，那么或者单人赛里放弃一场，或者组队赛里以二敌三，以上二选一。再之后的团队赛里，也就是五人出阵，没有替换，等于比对方少一人的形式。会留下这样的规则，也是职业圈早期艰苦的缘故。那时候太多的战队人员没有如今这样的规模，只是打底的六人，一旦有人有点特殊情况，立刻尴尬，直接就判失去资格的话，那会有太多的比赛被取消，所以才会留下这种人数不够自己负责的规则。但是打比赛时人不够可以就这样凑合，在报名阶段没有六人以上的话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通过的。现在星星战队六人倒是已经凑齐，而且没有哪个是随便拉出来凑人头的，这一步算是踏出的比较不错。